抱，人群纷纷扰扰，让我在你左右。风边坐着我前女朋友，我轻轻把她的手勾，我猜她会倔强，倔强地看着我。我坐在音乐节的角落，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，前面一对情侣让我心痒痒。我想在人群中抱着你，至少你还在我的身边，别问我到底未来会怎样。我坐在音乐节的角落，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，前面一对情侣